首《脱离》来自于顾峰，进榜两周，上周37位，本周第39位。 38位。 好人难当，命薄难逃，世间自有公道。英雄皆凡人，同时大声笑，红尘俗世莫烦恼。对酒当歌乐逍遥。 这首由腾格尔演唱的《凡人英雄歌》进榜8周，最好位次是第4位，本周来到第38名。2018年第57中国榜榜单 Top 40继续为你揭晓，我们前进一个位置来到第37位。这首歌曲由王菊演唱，这样一首 Work For Me 进榜3周，本周第37位。 Hey what's up, come and rock for me, I'm gonna tell you what I want. If you work for me, work for me.Gonna bring the party out. We gonna get loud. I'ma show you I'm a ruler in my crown. We going high, baby, boom, boom, boom. I'll be your pilot, gonna take you to the moon. Get over here, I'ma show you how to grind. And if you're lucky, I'ma love you long time. Hey, what's up? Come and rock with me. I'm I'm gonna tell you what I want if you work for me, work for me. 36位。 鼎鼎玫瑰之歌进榜三周，本周第36位。 终于盛开，就没有别的期待。 怎样恋一个爱，我被虚度了的青春也许还能活过来，说心疼我的更应该明白，我当然会沉醉个痛快。嗨，就让我陪他恋完这场爱，只求心花终于盛开，就没有别的期待，等梦完醒来再去收拾残骸。 本周新歌进榜第35位，王心凌这样一首《大眠》，由张简君伟作词，施人成张简君伟作曲，施人成作词。这首歌其实也是讲在一段段爱情当中长大，不会每一次都遇到好人，能做到的唯有独善其身，真是一首非常戳心和窝心的歌了。这首《大眠》由王心凌带来，本周新歌进榜第35位。好，我们继续前进一个位次，来到第34位，这首歌曲同样也是一首进榜新歌，任嘉伦演唱的 Dreamers Never Sleep。 这首歌曲其实也是他个人的经历量身打造，我们听听看。 他们说人红是非多，问我怕不怕，我说我从来没想过，我有下巴大，我随时都在准备，屏蔽了那些飞，看天空越来越黑，超人在飞，嘿，为你我做黑夜中最亮的星星，飞过你头顶一片光明，灼烧了空气，一点光阴用一身光阴换爱与和平，为了家人跌倒后再爬起，秘密根本不值一提，像关于拥有你留而上的决心，这是我的河流是如何去，我用最倔强的方式活我自己，我用最自在的方式唱歌演戏，如果有一天我将失去我自己，那也只是我的身体 Dreamers never sleep。 出现，若此生只 第三十二位。 本周第三十二位，由胡波涛个人创作专辑的同名主打，这样一首《丑牛》。这张作品集有着他强烈的个人艺术风格，而大家对胡波涛的更为熟悉的还是他所创作的配乐作品，包括《三生三世十里桃花》《南方有乔木》《烈火如歌》等等。2018年第57中国榜榜单 Top 40继续为您揭晓，本周排在第33位，是进榜六周，由金沙带来《若只如初见》。此刻这一首第32位胡波涛的《丑牛》进榜四周，上周停留在第34位，本周上升两个位次。好，我们榜单继续前进一个位次，来到第31位，这是一首进榜新歌，名字叫做《胡闹》，由孙子涵带来。小的时候我们经常会说，哎呀，这个孩子很胡闹，大人总是希望孩子可以很乖很听话，可是他们自己的曾经，谁想拥有一个索然无味的青春呢？我们就来感受这样一首孙子涵的全新单曲《胡闹》。18岁的时候还在上学的孙子涵入行成为歌手，正是因为那些看似胡闹的勇敢，才成就了他今天的自己。 我嘴唇上根本露出疙瘩，特别像气泡，我体内的毒吐口角，于是我就像体内着解药，找不到帮助，得不了疼回的人潮。 什么都不想，一见倾注是非成败。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孩子内有孕热，外感风寒，请服用同仁堂耳感清口服液。耳感清口服液治疗小儿感冒、发热、咳嗽有痰等症。 下面是穿衣气象指数预报，明天的穿衣气象指数是一，适宜您穿羽绒类服装。 FM 九七四， 就是喜欢听。 北京 Music Radio， 北京音乐广播， 北京音乐广播 FM 九十七点四兆赫， 九十七点四兆赫， 九七四，半点资讯。 温泉雅韵养生怀古，顺义建鼎金辉温泉养生中心十月盛大开业，53913117。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九七四半点资讯。首先，我们来关注文化活动。2018年12月31号22点到2019年0点30分，由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中国有声阅读委员会、中国青年报社主办，西城区文化委员会协办的“诵读点亮新年2018至2019跨年之夜”特别活动。听祖国的变迁节目将在北京五大特色书店进行，多位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主持人、京味作家、表演艺术家、书香家庭、大学生、海外留学生以及北京电台征集的19对优秀诵读人共聚一堂，以诵读经典名篇的形式唱响祖国颂歌。12月29号到12月31号，节目将推出新年迎钟声抽奖活动，参与互动将有机会获得幸运奖金和精美奖品，详情请关注北京电台文艺广播微信公众号。继续来看，第八届北京喜剧幽默大赛将于2018年12月30号起每天19点35分在 BTV 文艺频道播出。北京喜剧幽默大赛作为北京电视台的品牌节目，从2011年创办以来已进入第八个年头。本届大赛将以欢声笑语40年为主题，邀请诸多知名艺术家、相声前辈与优秀的青年相声演员同台合作，进行7场各具特色的节目展演，分享改革开放40年来笑声背后的难忘故事。在前6天的展演中，李增瑞、刘俊杰、郑健、金佩良等前辈艺术家将以全新组合亮相。曹云金、何云伟、李菁、王月波、英宁、王声等优秀青年演员也将悉数登场演出。在节目最终场，何云伟、刘晨领衔表演的相声剧《九一闹公堂》，荀笑师跨界带来群口相声《跑题》，金飞、陈曦、林彦飞等将以原创短剧《时代笑声》致敬相声前辈。以上信息由张燕编辑播报。 神州跨越，南北联盟，亲力巨献，共同打造中国广播音乐最强品牌，中国歌曲排行榜。 如何乐坛精英新贵，集合八方听评反馈。 当周 流行乐坛人气总指数 Top 40。 欢迎回到正在直播的中国歌曲排行榜周日揭榜专题时段。你好，我是董化。2018年第57中歌榜榜单 Top 40继续为你揭晓。在上半段，我们关注到的是第四军团，当中有这样几首进榜新歌，分别是排在第35位王心凌《大眠》，34位任嘉伦《Dreamers Never Sleep》，第31位孙子涵《胡闹》。到了这一时段，我们从第30位开始为你揭晓。这首歌曲上周新歌进榜停留在第27位，本周滑落3个位次。这是由江美琪所演唱的《家珍》，这首歌呢也是取自《如数家珍》的后半段，唱到的是最珍贵的，如家人一般、如珍宝一般的人和事。我们就在冬天感受这样一首融融暖意。 很久以后，才慢慢的学会去爱。

上一个我，你依然不离去，你从未忘记，爱从未平息，眼前的场景已幕幕放映，每一点一滴都无法抹去，这样一个 2018年第57中国榜榜单 Top 40继续为你揭晓。此刻这样一首是本周第28位王铮亮《你从未忘记》，本周第29位是一首进榜新歌简弘亦带来的《同感》。人们都知道爱情的时间或长或短，而这首歌唱出来的是想告诉怪我爱一个人偏要到终点。这首戳心的歌曲由简弘亦带来，本周新歌进榜第29位，同感。好，我们榜单继续前进一个位次，第27位，这是由林廷汉作词，林隆璇作曲，这样一对父子联袂创作，林隆璇演唱的也很好。 忘了把最熟悉的相同的微笑， 冒险、yeah、Come along, come along, baby, won't you Come along, come along with me Come along, come along, baby, catch up Ready with the fire, with the determination Ready with the fire Number 第二十五位。 我们总是太晚明白爱情的重量，承受不了这点伤口酿成的遗憾。哦、oh, ，让爱让爱消磨殆尽，最后失去你，眼泪浇灰我。你会说吗？同一个字，为何这种感觉那么真实？好痛，给我一个秘密，好美丽，放空中心里想念着你。 这首王心凌《爱的重量》也是王心凌在我们榜单上的第二首曲目，进榜三周，本周第二十五位，排在本周第二十六位，来自于 9% 的创新者。这首歌曲是通过中歌榜全中国强力首播。在听完了本周第二十五位，我们继续前进一个位次，来到第二十四位。这首歌曲进榜八周，中歌榜冠军头衔的歌曲，由阿弟仔作词作曲，陶晶莹带来这样一首《没有你就没有我》。 23位。 不再斑斓的生活，可是为什么孤单呢？这欲望的湖泊，很多人都在溺爱它，买着无目的的车票，谁都回不到那过往。孩子看着夕阳，不会怕明天在何方。 新歌进榜国外 VC 占一首《日落》，排在第23位。 Number 第22位。 曾经有过那许多的空白，能不能彼此接受？感情的存在，亲爱的你，我这一片梦不改，不知能否走进你的心海。我的爱对你说一个故事，雪化了云开，这份爱在等待，希望你感觉到我。

转千回，细腻妩媚的黄龄，这样一首《醉》，进榜两周，本周第十九位。新歌进榜来自于 Currency 的《傻眼了》。之前我们对他了解，可以在像田馥甄日常专辑当中的《无用》由他创作，当时署名是林凯伦。那现在他以 Currency 的名字再度出发，也展现了一个和之前不一样的自己。这首新歌进榜《傻眼了》，本周第十八位。我们前进一个位次，来到第十七位。这首歌曲进榜四周，由杨耀成作词 ，Run B 作曲，杜德伟带来这样一首《起来》。 管他的身材，管他的仪态 ，Party 里面只有自在，不跳不算话，不爱的痛快，习惯起来才是笨蛋。 赖。 Number 第十六位。Gotta get your swag swag. Raise the hand and clap clap. 我们挣脱了枷锁，用力让心跟振动，坐上最后的列车。Just make it swag swag. 旋律围绕着蛇形，不羁把灵感写下来的都是我的财富。踏上前路，拨开迷雾和我红米在翻斗上，现在对我来说没有难度。再次在你面前领跑全场，解决所有问题。欢呼声的自己逼疯观众席，变成粤语 Wait a minute， 当起麦克风的威力，就让这战火继续腾飞。Dance with me， come on。 别再如此冰冷的夜幕降临，太过危险，危险，危险。 Welcome to my world。 朱新杰、张彦凯共同带来这样一首《Guess What》，进榜三周，本周第十六位。好，我们榜单继续前进一个位次，来到第十五位，这首进榜新歌，我们看到作词作曲都是由温晓岚来完成，他就是温岚的加入新公司推出的这样一首全新单曲《标注爱》，本周第十五位。 我想问问。 第十五位。 也许是遇到许多小伤，风雨阻挡方向，那又怎么总是会等到雨后晴朗，试着换个方向，视野更嘹亮。不论你是不是我的君主，还是谁的家主，不论你是白黑换飞鹰，手中世界都有你的拥堵。不谈论宗族，大家开一个群组，用力的爱温暖这世界，和着这首音乐大家一起吧。 标注爱新歌进榜第十五位。 2018年第57中国榜榜单 Top 40继续为你揭晓，我们前进一个位次来到第14位，这首歌曲新歌进这首歌曲进榜七周，由苏丽生带来《爱后忧郁症》。 爱后忧郁，曲终人散道别离，谁在危言耸听，总措手不及，我想问问我自己，还有什么我好担心，我想问问自己到底在哪里，你像风筝一样又飞到哪里去， 第13位。 曾经的我们一贫如洗，可如今的我们又何必如此惊慌焦虑， 本周第13位，郑钧创作并演唱的这样一首《永不退转》。这首歌曲上周新歌进榜停留在第20位，本周上升了7个位次，来到第13位。 12位。 剩下的时间已不多，忘所有烦忧，牵着我的手全世界走走，别原地停留，甜蜜 的运气够不够，给我你右手，穿过无名指，从此在我身后。 Love Y 的迷手，魔力的爱，美丽张开，所有芬芳挥散出来，走过青春年代，享受自由的爱，美丽散开，所有能量释放出来，不要害怕失败，简简单单的爱，让我们一起精彩。大大世界，小小的爱意温暖，爱是未来，魔力的爱，美丽展开，所有芬芳挥散出来，走过青春年代，享受自由色彩，抛开一切阻碍，勇敢的爱，美丽散开，简简单单的爱，让我们一起创造所有的精彩。 我们很少可以听到小沈阳演唱这样深情的 R&B 风格的情歌，这也是他主演电视剧《抓紧时间爱》的片尾曲，这首《爱》新歌进榜停留在第十二位。我们继续前进一个位次，这一时段最后一支曲目停留在第十一位，白安带来让我逃离平庸的生活。

新歌九号简弘亦同感。 最怕你坐立不安，其实我有同感。 新歌十号房东的猫蝴蝶之下。 我们分隔在那两个世界。 中国歌曲排行榜每天晚上7点到9点，两小时精彩呈现。 现在是音乐广播协作网联合制作的音乐节目，敬请收听。神州跨越，南北联盟，亲力巨献，共同打造中国广播音乐最强品牌——中国歌曲排行榜。刘和乐坛精英新贵，集合八方听评反馈。当周流行乐坛人气总指数 Top 40。 欢迎回到正在直播的中国歌曲排行榜周日揭榜专题时段，2018年第57中歌榜 Top 40最后的 Top 10为你揭晓。你好，我是耿桦。那到了这一时段，我们首先关注到的是第十位，这是上周新歌进榜第八位，本周滑落两个位次，来自于黄莺的《传承之花》。黄莺用自己特制的声线加入到了很多民族元素，那这首歌也是致敬中国的传统文化，我们就来听这样一首《传承之花》。 9位。 所有的感官都要编织的茶饭暮色，呆呆的凝望着，只有耳朵不听话了，非要我听那首最爱的老歌。所有的情绪都要变脆弱，乱塑胶的眼睛却是错落，左右耳朵也蔓延最近好像少了些什么。 埋怨着最近少一个人好寂寞。 第八位， 他轻柔地告别了我们，撑起天空的双手轻轻放下，于是天空就亲吻地面，浸湿了草原和野马的睫毛。温暖的你，孤独的你，孤独的你又变成了温暖的你，天真的我，成熟的我，成熟的我又变成 就展现出了个人音乐才华的女生小诺诺尔曼这样一首创作的《野马的睫毛》，也是为去世的爸爸布仁巴雅尔所写。这首歌曲中国榜的冠军头衔歌曲，进榜六周，本周第八位。本周第九位是李荣浩的《耳朵》。那我们继续前进一个位次，来到第七位，这首歌曲进榜四周，刘美玲带来的《莫忘》。从 James 推出专辑 Stay 的时候来做客中国榜，他说喜欢摇滚，喜欢听许巍和汪峰的歌曲。转眼四年时间没有再见，再次出现在耳边的杨永聪，音乐当中更加的平和和深邃。这首温柔的爆裂的进榜两周，本周第六位。 那么温柔的又爆裂的无可挽回的爱过你，爱爱你， 是你。 Number 第五位。 清风缠绵过耳畔低语，沧海桑田心美目如昔，岁月孤寂盼不到花期，火光起情丝难尽，逃不开几时别离，看不穿轮回宿命，忘不掉故里天气，再相遇不复期，愿此生情长不负时光，回到分开那一天，相思怎放下，情意两难，光阴蹉跎，愿燃尽一切，只为能够守在你身旁。愿此生情长不负时光，愿来生相遇不负时光。 这首大气又深情的《不负》由汪苏泷演唱，也是电视剧《火王之破晓之战》的插曲，上周的冠军歌，本周第五位。2018年第57中国榜榜单继续前进一个位次，第四位。这首歌曲由何静带来《太爱太爱你》，进榜四周，何静用感恩之心唱出人间大爱。 因爱而生，你薄厚的缘，你昂首起航，站在世界之巅，任凭岁月流转，这份爱相随，希望我在你的身旁，你会拥有无穷的力量。 三位。 我砍下一棵树，将它刻成了风，任凭它稀罕着隽永，我放下一颗棋，让它度过了河，回不了头就别回头，我这个人把自由几两重，从一开始主宰就不在。 声着笑说我们是挫折，于是负责自作了自首。 关喆这首《作者》进榜两周，本周第三位。严云农作词，关大周作曲的这首歌，我们可以听到前半部分属于关喆，后半部分是来自乐队精彩的 solo 部分。 第二位， 回声花的江，分秒急速穿行过机关，我将复杂的统统变简单，快乐在其中，也许是种你想看。 江映蓉这首《重新定义》是他在健身当中感悟出来的。只要你可以自律，就可以重新定义自己。这首歌曲进榜两周，上周新歌进榜第三位，本周上升一个位次，来到亚军位置。2018年第57中国榜榜单 Top 40继续前进一个位次。我们本周的冠军曲目，上周的亚军位置，何洁苏醒的《水仙》，本周上升一个位次，成功登顶。在这里要恭喜他们二位了。同时，耿话也非常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中歌榜。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池水乍岸生花，命里成沙，要我放下被你呵护的天涯，与愿违与天对也相随。 纵然残山生水，摇摇欲坠，护得手中花蕊遍地风吹，用这生死大梦一回，九月霜枝也无畏，做了你的堡垒永不回。 笑